相信。究竟给我惊喜，关于爱情，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，那年纪却填不满自己，我已好难怀疑，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转啊转，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，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难以言语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东西，大着你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。